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回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的上师萨古鲁的话，他说，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，你才是自由的。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牢里还是走在大街上，你依然是自己的囚犯。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，而且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写照。前几次的课堂当中，我一再跟大家重复说，我们的模式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敌人。我们的模式把我们套牢了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自己，或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当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从小父母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，甚至父母会反过来操控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只有乖乖的听话，按照他们的剧本演出，活出他们想要的样子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快乐幸福，才能够保障我们的生活无余，才有人喂饭给我们吃。所以我们习惯眼光向外去抓取幸福和快乐，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，从自己的内在去找到幸福。这就是在小时空修心课中我希望和大家分享，也希望大家最后都能够做到的，就是尽量在我们自己的内在去寻找快乐和幸福，不要一直依赖外在的人事物。上次说到模式问题，我提到了一个朋友，他很有钱，但是呢对自己非常刻薄，非常小气。他就是受制于母亲加诸在他心上的一个魔障。另外一个朋友呢，可能也是从小的生长环境让他有不安全感，他就把他的世界活成了一个不安全的世界。也因此呢，我和他们所在的世界可能就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的世界就是安全而美好的，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乐园，而他们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。但是我的世界也有我的问题，因为我也有我的模式啊。我的模式就是不被爱。很奇怪，从小父母其实蛮爱我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子里面哪根筋不对劲儿，就是去解读他们的行为，认为他们不爱我。长大以后其实有很多人爱我，可是我老是喜欢去感受那个不被爱的感觉。这从我生活当中的蛛丝马迹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比方说我很喜欢伤春悲秋，喜欢听哀伤的歌或是唱哀伤的歌，碰到那些悲凉的故事，尤其是爱情故事，我就特别特别容易对号入座，容易感伤，老觉得自己会不被爱。结果呢，我就成功的把两个非常爱我的人变成不爱我了。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非常惊讶，原来我真的是盲目的被这个模式所控制。可是当我真的看到我这么没有安全感，这么希望被爱的一个人，却成功的把两个爱我的男人变得不爱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模式有了问题了。就像我前几次跟大家分享过的，你的信念和模式，它真的是在造就你的生命。要么你就会吸引这样的人过来，要么就是别人会被你某些行为影响，变得真的不爱你，要不然就是你会把他们即使爱你的行为都解释成不爱你。反正一个铜板是两面的，看你怎么去解释。所以我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一再地分享这个，就是一定要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负起责任来，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模式和想法，一些观念，一些信念引发而来的人事物，造成了我们的世界，造就了我们的生活，也造成了我们所谓的命运，以及我们人生最终的结果。 所以今天在我们小时空修心课当中，我还是邀请各位再度不断的有耐心的去回顾自己生命中的各种模式。首先，你可以从你现在的生命当中，你不想要的情境，或是不喜欢的东西，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，去看看这个人为什么你不喜欢他，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东西把他吸引过来的，还是说其实他并不是那样的人，而是你的某种行为把他变成那样的人，或是说他展现那样的行为并不表示说他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，但是你就是会把他解释成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呢？而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情境真的是你想象的那么悲惨吗？还是你吸引来帮你做功课，锻炼你，让你能够成长的呢？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美妙的音乐声中静静地坐一会儿，陪伴自己吧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